咁啊，即系眨下眼，眨下眼啦吓。咁啊，一月份之后咧，过埋呢个月咧，又迎接我哋农历年嘅时候啦。咁所以咧，相信呢个月咧都会好忙碌啊，准备一切啊。5:09，现时室外气温是17度，今日最高21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又赋予，说什么我爱。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曾几何时都是风魔很多的乐迷，他那副一种好像很哀愁的样子，但是很型格，都在我们脑海里面深深是巩固住他那个形象，就是这样。咁之后咧，就乐坛嘅系都一段一段嘅日子，不断咧都后浪系推前浪。而家见到好多好多嘅新人涌现嘅时候，或者昔日你见佢嘅新人咧，亦都已经系上咗位啦。再嚟后浪不断不断嘅有好多。咁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啦，永远都有系年轻人系去接棒，继续去展开佢嘅大展宏图。咁所以咧，人生系每一个阶段，并唔代表你系嘅去后退，而有啲后浪前嘅时候，你就要 唔知去咗边吓。咁如果系有实力嗰啲咧，都一定有嗰个位置喺度。咁可能咧，个心态又不同啦，个心态都唔系喺年青嘅时候嗰种搏杀啦，去到另一个可能系好舒服嘅阶段啦，又唔想咁搏杀啦，去真正享受下呢个生活，或者系享受下生命。其实系以前喺搏杀嘅时候咧，冇乜点样去细细嘅去停低去谂嘢去享受。咁就系因为喺年青嘅时候，大家就觉得要做多啲嘢，几辛苦都唔紧要，挨更抵嘢咁。但去到某啲嘅阶段咧，或者去到退休嘅时候咧，你觉得人生又想做嗰啲嘢，系你年青嘅时候因为忙系做唔到嘢，就算系休息多啲都系好事嚟噶吓。早晨咧，时间5:03啦，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会到6:30钟啊。今日系1月3日啦，农历系12月初一。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东气流咧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咧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系稍微回升。预料系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地区天气稍凉，亦都有几阵雨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最高温度有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 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 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有些事不是说对和不对，千丝万缕，难为正邪定分界。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的彩笔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劫应难解，只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令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正我没法贱埋，今天死劫应难解，努力兴建尽情破坏，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令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难为正邪定分界，叶振棠同埋麦之成，好多嘢真系唔知点解吓，但系你又会做。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总比星光点亮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人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每一遍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品源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要入一段的爱情，代入爱情的时候可以是没什么理由，只是个感觉是啊是他啦，个 feel 好好啊，有些好感啊，这样你就然之后想好多好开心正面的东西就去代入的这段爱情。到慢慢的时候了解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问号出现了，又问自己又问对方的时候，那你就很多的一些的摩擦冲突出现了，就是有时问下为什么会好，为什么会不好，但是都有些此志不渝的爱情，世间始终你好。 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只有心比痴心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始终你 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受冬季风暴影响，加上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迅速传播，导致机组人员以及航管局人手短缺，令美国的航班延误情况持续到星期日。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截至当地星期日中午，超过2200班进出美国以及在美国境内的航机取消，另外有3600几次的延误报告。对上一日就有超过2700班美国航机取消，7300班机延误。自上个月平安夜以来，已经有最少13000班航机被迫在繁忙的旅游高峰期内取消。报道指大批旅客正尝试在假期后返回家园。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国会建筑群受大火严重损毁，报道说旧翼的火势已经受控，消防员正设法控制新翼的火势。警方发言人说，一名49岁男子被捕，面对纵火和与入屋盗窃有关的罪名，将于当地星期二被带到法庭应讯。开普敦市一名安全事务官员形容，旧翼议事厅的屋顶已经完全消失，由于不想破门而入，因此暂时评估不到旧翼内的损毁情况，只能够寄望存放在内的珍贵历史文物完好无缺。消防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接到起火报告，派出几十名消防员参与灌救。官员说，三楼办公室首先起火，火势迅速波及上议院所在的旧翼，以及国民议会，即是下议院所在的新翼。火势最严重的时候，整座建筑物陷入火海，上空布满浓烟，墙身出现裂缝。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讨论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议，以及南高加索、叙利亚以及利比亚局势。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互利伙伴关系。俄罗斯上个月中公布俄美条约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协议的草案，其中包括在欧洲互相保证安全，不于可及至对方的射程内部署中程及中短程导弹，并放弃进一步扩大北约。回来本港，为协助有需要市民办理申请港康码手续，政府今日起增加15个流动支援站，总数增至25个，服务点将覆盖全港18区港铁站。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上个月起安排外展队在全港10个港铁站设立港康码流动支援站，期间协助大约15000名市民办理申请港康码手续。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721000名市民申请注册账户，当中近80%市民已经启动账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要入标买一手楼，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你同行不能缺少幕后功臣。 王家冕平时是师奶仔，但是听电话的时候竟然可以变出七手八臂，而每个星期还会化身成为一次消防王。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有你同行，李仁杰、赵芬妮为你隆重介绍这位幕后超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新嘅一年咧，就第一次同大家相见啊！今日系一月三号，农历系十二月初一，一切都有新嘅开始。喺新嘅开始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啲咩习惯？喺咗年头嘅时候咧，就写低咗你想做啲咩啦吓，有啲咩目标？当然你就会话，使乜咁远嘅计划啊？咪系人都知啦，尤其是而家好多嘢好似又唔会咁早定得落嚟啊吓，中途或者会有变啊咁。咁呢啲亦都系一个过程。咁但系个大浪咧，自己心中有数啦，就系咁样啦。喺今年里边，或者你想做啲咩啊？大概先，然之后你先至一个系。慢慢几个计划是怎样去逐步由一步去到二去到三去到四五六七这样。这个就是你的计划。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这样做。又或者你 在去年的时候有些事都未完成。那么还可以是继续去努力去追你自己的梦，追你想得到的东西。咁呢个咪就系咯，其实喺年头嘅时候就可以去定目标，年尾嘅时候去埋单计数啊等等。咁各人有自己嗰个嘅生存之道，自己嗰个去计划点样向前啊。咁总之咧，就每一天都话俾自己听咧，自己系一个最好嘅状态，面对每一日。有时一啲阿 Q 精神都需要啊。在精神不好的时候更加要鼓励自己。 要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率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 是叶丽仪的今天真的更好，是要告诉自己是好的，还要更好一点，是吧？那当然不是空口讲白话啦，你真的要去做才得啦。那一切是好与不好呢，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双手去做，性格去即是决定你的命运。如果你性格呢就是有些可能很倔强啊，什么都不肯低头啊，什么都不肯做啊，那么很难讲啦。有些性格呢就不同，哎，样样都肯尝试下，蚀低的东西不怕做，最后学到东西就是自己嘛。那么看看你自己人生怎么看法啦。今天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在清晨爽来都不算是，因为一号的时候在上个星期六呢佩佩已经做紧这个清晨爽来都是一个开始做。在我来讲呢就是一个新开始啦。咁而今日咧，星期一咧，我哋会有阿 Dan 叶君耀咧，都会继续咧就做呢个一月份嘅嘉宾主持。咁喺第一辑里边咧，新年度咧就梗系讲一啲开心嘢啦。不基本上阿 Dan 所讲嘅咧都开心嘅多。佢本身嘅人都系性格乐观，都系开心果。今日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微笑啊。如果你每一日微笑嘅时候，都有好多个好处。有成十个好处咁多，或者你又自己可以谂一谂，有啲咩好处呢？当然喺微笑嘅时候，你心情会好愉快啦，咁令到你一切嘅嘢好似好顺啦，咁又睇嘅嘢又正面啲，呢个人健康啲等等啦呢啲。咁但係点样数都有十个呢？喺六点后，大家听呢个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就会得到答案啦。5:43，现时气温17度。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脑海的小孤舟，但与凄风继续游，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成功非侥幸，你要经过好多艰辛先至向前去，默默向上游，张国荣。 复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莫等待。敢留意，识取少年时，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莫等待，光阴不会复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莫等待。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 李冠杰的莫等待，小时候的时候作文很多时候都会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是啊，这个光阴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那么快，日月就好像纺织机上的梭的速度一样那么快，就比如时间流逝得非常快，一年过去又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更加感觉到好似啊、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就一年啦，系啦，已经系2022年啦。提醒你，如果写日子嘅时候咧，好多时仲系惯咗写2021，特别如果你要开支票俾人嘅时候咧，记紧系2022年啦。今日系1月3日，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张杰嘅向前冲。 你知道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吹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海，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 是荣耀，回归了心声。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冷冬风起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 一啲有振奋嘅歌曲，一啲鼓励性嘅歌曲咧，都系可以系推自己向前吓。张杰嘅呢一首咧，叫做《向前冲》，每一日咧都系向前冲，你自己个人嘅理想向前冲，或者你嘅健康跑步要向前冲。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宏。我觉得每一朝呢，如果有时间，我喝完杯咖啡，吃完少少嘢呢，我就会出去跑步了。通常会跑八至十公里啦。咁因为我觉得一跑完步呢，个人呢好似着咗个炉咁，着咗个 furnace。咁你全日呢，若然你想係减脂呀都好，你全日呢都会开咗你个 furnace 喺度 burn 緊你啲 fat 嘅。咁同埋你全日呢亦都会好精神同埋清神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时间一日一日咁过，真系眨下眼又一年。过往呢一年你做过啲乜嘢呢？ 你我知，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中是无限痴痴，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越或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克服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

一如以往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梗有个小故事打个桩嘅。 系咩小故事呢？ 啊，有次咧同小学同学就聚会啦，嗱，大家轮住讲啊，究竟以前读小学嘅我哋系点嘅咧？细个咧，我哋咧系带俾其他同学有啲咩印象咧？ 咁啲同学点样讲啊 ，Danny 咧？ 哦，有同学咧就话我咧细个成日烧嘅。 咁你又点样回应啦？ 我就话我童年咧唔系特别开心，不过咧我好中意氹人开心，整蛊人啊，又或者有时做下小丑咧，搞气氛娱乐下大家嘅。 哇！呢、這个真系啱，去到今时今日嘅你啊，即成长咗咧，你仍然系保持呢个搞气氛嘅个风格喺树啊。 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小小成就嚟噶啦，或者系氹身边人开心下啦。咁、而美国嘅作家咧，马克吐温咧都讲过啊。The best way to cheer yourself is to try to cheer someone else up. 鼓励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尝试鼓励别人。 啊，呢句又真系啱。有时帮人呢，如果你帮到嘅话呢，你嘅心情都开朗啲嘛。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嗱，有句广东话我觉得系好正嘅，就系咧，当你赞一位女士靓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咧，喂，你今日又做善事咯， 你日行一善啊咁 啊。其实做善事咧，我觉得咧可以好多方面嘅，有时向身边嘅人咧报以一个微笑咧，已经系做嘅一件小善事噶啦。而今日咧，我就要同大家分享每日微笑嘅十。大好处 啊，好啊，喺年头嘅时候就讲啲开心嘢、微笑，让自己心情愉快先系嘛。 系啊， 咁啊，有时咧行街啊、搭车啊、翻工放工嗰啲时段咧，就见得最多噶啦。有啲人咧，哇，气来气喘、气冲冲啦；有啲啊头耷耷喺度玩手机；有啲啊目光呆滞，有啲啊愁眉苦面。咁如果微笑咧就好啦，但系似乎喺呢啲情况之下咧，系喺呢个大城市生活里边嘅奢侈品。 啊，所以咧有埋科学研究支持咧，说明微笑嘅好处咧，微笑可以成为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身心都健康啲啦。 咁每日微笑嘅十大好处呢、這个主题嘅资料又来源喺边度咧 ，Dan？ 一个关于心灵健康的英文网站叫做 verywellmind.com verywellmind.com 而撰写人叫 Mark Stibich M-A-R-K 加格 S-T-I-B-I-C-H 的，而这个网站是这样介绍 Mark 的，我将部分内容翻译成口语化的广东话。 Mark 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跟住咧就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先取得国际健康硕士学位，然后就博士学位，研究健康行为。阿 Mark 系改善行为嘅专家，身为顾问，佢喺美国侯斯顿同德州同好多间公司合作，协助人去改变行为，从而丰富人生。运用行为及健康科学嘅唔同技术，协助客人建立健康行为。2018年他还成为美国传染病学会成员。 Mark 就写这篇关于微笑的文章，大部分理据都是有列明出处的，只需要 click 进去就看到那些研究的细节了。而所有资料也都经过一位叫 Rachel Goldman 的美国注册心理学家认证，确保文章提及的内容有医学研究根据。 好了，我们要入正题了，每日微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文章嘅第一段啊，一开始咧，阿 Mark 就话啦，好多人以为微笑咧，只系令我哋开心嘅自然反应，咁样谂系啱嘅，但系忽略咗好重要嘅一点。 好重要系乜嘢 啊？微笑咧都可以系有意识、主动嘅选择嚟嘅，不论你嘅微笑系真定系假，仍然对我哋嘅身体同心灵咧有正面作用，令我哋健康啲、心情好啲，同埋咧令身边嘅人咧开心啲嘅。 好啦，我哋就逐个数路吓 Dan。微笑，根据阿 Mark 讲咧，第一个好处系咩咧？ 长寿啊！2010年咧有研究发现咧，微笑同长寿咧。总括嚟讲咧，系有关系嘅。开心嘅人咧会健康啲，同埋长命啲。虽然咧，我哋要更加多研究去证明背后嘅原因啊。保持快乐同正面情绪，先可以建立健康生活。 明白。咁微笑第二个好处咧， 减压。嗱，压力咧就困扰我哋一身啦。心理压力咧，其实喺我哋块面度咧系表现晒出嚟嘅。 微笑唔单止帮我哋啊个样咧睇落冇咁攰，仲可以减压啊。而阿 Mark 咧就话，即使我哋嘅微笑唔系真嘅，都可以帮我哋减压。 系啊，当你感到咧，哇，即系沉重压力嘅时候咧，不妨咧就尝试微笑一下，咁样咧，你同你身边嘅人咧都可以放松一下。好啦，咁微笑嘅第三个好处系咩咧 ，Dan？ 改善情绪，当你感到失落啊，尝试微笑，这个呢是改善情绪的黄金机会来的。透过微笑啊，不论真定是假，你个脑都会信的、 嗯、 以为呢已经进入快乐状态啦。阿 Mark 就话，简单的微笑啊，就好似天然的抗抑郁药啊，令我哋嘅神经系统咧释放呢个多巴胺啊，改善情绪嘅。 嗯，啊，估唔到，即系唔系话真嘅笑，系假假地嘅微笑、嗯、都可以改善情绪，令我哋睇开啲。咁原来咧，即系背后咧系有科学解释嘅吓。 嗯。 咁微笑嘅第四个好处系点咧？ 微笑系可以传染噶。阿 Mark 就话啦，我哋嘅大脑咧同人交往嘅时候咧，会观察对方嘅面部表情，有时咧仲会模仿佢嘅。即系话咧，如果你见到人哋笑，自己好自然都会笑嘅。而阿 Mark 喺文章里边咧，亦都提供微笑可以传染嘅科学研究啊。 啊，我记得咧以前咧睇过一个电视嘅综艺节目咧，就叫做《欢乐今宵》啦。 嗯， 又或者系《笑笑小电影》啦。背景都会播出一啲笑声啊同埋一啲掌声嘅。咁目的呢就係令到睇緊电视嘅朋友们呢都会一齐笑啊一齐鼓掌。 唔好笑都会笑埋一份啊。 因为会带领到你嘛感染到你嘛。嗱微笑呢甚至呢係好多人类嘅行为啊就提升我哋所讲啦係会互相感染嘅。咁大家都要记住要笑多啲啦。好啦到第五个微笑嘅好处系咩呢 改善免疫系统啊！当你微笑咧，免疫系统会改善嘅，因为咧身体咧会释放一啲神经信号咧，令你个人放松啲嘅。不论你系想健康啲啊，还是增强免疫力、对抗伤风感冒啊，微笑系有帮助 嘅。咁啊，记住啦，伤风感冒都好辛苦嘅，有时吓系咁黑黐嘅时候咧，都要笑一笑。 系啦， 好咁微笑嘅第六个好处系点咧？ 降血压嗱，大笑咧，因为咧会增加心跳同呼吸啊，可以降血压。而阿 Mark 就话啦，喺面对压力嘅时候咧，微笑降低心跳。至于点解有呢个功效咧，需要更多研究支持啦。 嗱，爹，我记得咧，你就同我讲过，阿 Mark 咧就建议大家咧又要做一个实验啊，就喺量血压嘅时候啊，嗱、 嗯， 相信大家咧都做过量血压噶啦，有啲咪伸只手入去嘅，有啲你自己系一路卷住你嘅手臂嚟做噶嘛，咁、 嗯、 啊坐几分钟到咁就有个数， 冷静咗，吓 有个数字出到嚟噶啦。其实喺呢个时候咧，你就系做一个动作，咁你微笑大概一分钟，即、 嗯、 总之保持嘅心境开朗， 嗯、 然之后你又再做多次嘅量血压，睇下个分别系边度咧？我估计可能有改善，嗯、 我都相信会好嘅。 系咁啊，第七个好处系点咧吓？ 嗱，根据阿 Mark 啊，有研究指出啦，微笑咧有助身体咧产生安多芬啊，即系咧身体自己产生嘅止痛剂，唔单止咧改善情绪、放松身体啊，仲可以舒缓痛楚啊。嗱、 嗯，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咧细个，我大概我谂系五六岁到啦，咁咧有次食嘢咬咬下咧。门牙个位好痛，原来咧成只左门牙咧甩咗出嚟， 系 啊跌咗咧喺我面前嗰碟叉烧饭嗰度啊！嗱嗰刻咧，嗱你而家笑啦，我嗰刻真系好似笑唔出咁滞啊！嗰刻咧，哇！我立即企起身，就望住餐厅咧墙上面嗰块镜啊， 系 啊睇见自己咧冇咗左边门牙个样咧。睇落好搞笑喎！再加上咧，已经同牙血混为一体个红卜卜叉烧饭咧，全部嘢加埋晒咧，感觉咧好滑稽啊！滑稽到咧不断苦笑啊，笑到咧唔记得咗咧门牙嗰个窿嘅剧痛啦。 系啦，而家听啊，梗系觉得好笑啦，都系已经以前嘅事啊嘛。 系 咁，同埋你几岁大嗰阵时系嗰只乳齿嚟嘅啫， 系五岁， 咁啱都系时候甩噶啦。 系啦， 咁其实咧啲经历咧都几得意嘅。好啦，去到啦。 数到微笑第八个好处是什么呢？ 令你更有吸引力啊。其实我们呢好自然咁呢受到微笑嘅人吸引嘅。而揦埋口面呢就令人抗拒。 是啊。 保持微笑呢令你更有吸引力。嗱，我哋假设呢你有良好嘅性格呢就因为出于你嘅微笑嘅。而微笑呢仲可以呢保持青春。因为呢制造微笑表情嘅面部肌肉啊令你整块面提起咗。令你个人呢睇落去呢係后生啲嘅。而阿 Mark 就建议啦，唔使去拉面皮㗎，嗱不如尝试呢 smiling your way through the day， 每日保持微笑，你会后生啲，心情都靓啲嘅。 咁係呀，保持笑容呢人哋见到你都好亲切，咁都会好受欢迎㗎嘛，係咪？好啦，第九个微笑嘅好处系咩呢？ 阿 Mark 就话呢，有研究指出啦，保持微笑嘅人呢睇落呢係有自信啲嘅。大啲機會升職，亦都多啲親和力啊！阿 Mark 就建議咧喺啲約會啊或者商業活動啊，保持微笑，別人嘅反應咧都唔同啲嘅。 嗯，好啦，數到最後一個啦，微笑第十個好處係點咧？ 阿 Mark 就話啦，要同大家做個小實驗。嗱，首先微笑。然后呢諗下一啲好负面嘅嘢亦尝试保持微笑喎。 嗯。 係咪好难呢？ 嗱，我试下先吓，微笑跟住我諗啲唔开心嘅嘢又保持微笑。喂，其实唔係咁容易做到㗎喎。 因为微笑呢会令我哋呢感觉良好啊，个内心呢同个表情呢有好大冲突啊。不论个微笑係逼出嚟唔自然定係假嘅呢，你嘅大脑呢仍然会收到一个讯息。Life is good， 生命是美好的。嗱，呢个信息咧系感染埋你成个身体嘅。 系啊，咁嗱，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啦。即系总之咧，你成日保持一个心境开朗，微笑咧都系百利而无一害嘅，系嘛？ 当然啦。 正话 Danny 所讲嘅嘢咧，咁虽然咧大部分嘅内容咧都系资讯性，冇咩系搞笑，但系咧我又发现咧，听你提及咗微笑啦。咁唔知係咪即係呢两个字定还是咩啦，即係总之呢一集呢我哋讲嘅微笑係多咗呢，其实可能都会影响到听嘅收音机嘅朋友，佢都会諗㗎嘛，跟住自己可能个嘴又依开笑一笑㗎。呢个可能係有个感染㗎嘛，都会起码令到佢哋嘅心情好啲喎。 唔多唔少都会㗎。嗱，今日呢分享关于微笑嘅内容呢来自一个网站嘅。上网呢搵下Top 10 reasons to smile every day， 见到网站系 verywellmind.com 咧，咁就啱噶啦。嗱，微笑微笑，其实咧，阿钱你平时会做啲乜嘢活动氹自己开心嘅咧？ 嗯，我嘅活动唔使特登咩嘅，我由细到大咧，其实都中意笑嘅。我已经好深深明白，笑系可以化解一切嘅，人哋都会觉得你亲切啲。 系， 我呢个情况系经常都保持，你对我咁耐你都 系啊，我见到系噶，成日都保持微笑嘅，不论你。讲一啲唔好嘅嘢，咩都好咧，你都会好正面咁面对嗰件事。 咁微笑咗之后，真系其实如果咁谂谂下咧，系好似头先讲嗰十大好处啊。咁我已经转变咗个心情，然之后我好快咧就叫自己向好嗰方面谂嘅。咁你咪自然条路行去好嗰边咯。 其实我觉得 Mark 讲嘅嘢咧，我哋好多人都知噶啦。至于有冇人提一提我哋去做咧，咁我觉得都系有咁嘅必要嘅。 咁又问翻你啦，其实可能你个答案都同先前一样啊。你点样令自己开心咧？笑就其中一个啦。 嗱，日常系比较忙啊，因为咧我中意将个 schedule 咧逼到满一满嘅，逼到咧好似自己好忙咁样啦。嗱，咁放松心情咧，多数咧系夜晚煲碟。 嗯，咁睇咩戏啊？ 啊，多数系嗰啲啊历史啊战争啊陨石撞地球啊末日灾难片嘅。 喂，其实睇埋呢啲嘢个心咪仲硬住吓？ 哦，唔会、啊，反而咧我系一身轻、啊，因为咧片里面嘅灾难咧令我觉得自己嘅处境咧唔系咁差啫，几差都好，地球咧系要继续转噶嘛。Life goes on, my life has to go on， 系嘛、 嗯， 仍然要积极面对人生嘅。 系啊，呢点我都有啊，有时原来。作一个比较喺呢度系啱嘅，永远都话啊，其实我都唔系好差啫，都好过好多人、啊。 即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 啊。冇错，系啦。嗱，讲到呢一度咧，我又谂起咧 ，Dan 咧，你都有同我哋喺第一台嘅节目咧，广东广西有做噶嘛、 嗯？ 有一次你系讲咗个金句噶，但我又唔好记得，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啊？ 系啊，嗱，嗰次咧我就话咧，了解悲观主义理论啊，唔系叫你放弃，而系叫你放松啊。 啊，系啊，系、啊。其实真系一字之差嗬，放弃。同放松 可以好容易搞掂噶咯，你只要放松就得噶咯吓。咁啊，微笑咧真系可以帮我哋咧，就系或者我哋嘅身边人咧放松。咁然之后咧，你就自然啲嘢咧好行啲嘅。嗱，我做清晨爽利嘅节目咧，个心态就系咁嘅。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呢个健康资讯啦，希望喺大家擘大眼第一眼听到我嘅声嘅时候，得到啲正面嘢啦。因为我都成日笑住啊嘛吓。咁希望大家系透过我哋嗰啲节目，或者透过我有时一啲嘅表达咧，令到听嘅人咧有轻松嘅心情，可以迎接新嘅一天，又接受一啲新嘅挑战啊！好啦，今日你嘅主题咧就系讲微笑啊，咁有咩歌同大家分享咧？不过喺你未讲之前，其实我谂起一只歌嘅，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 我好中意呢首歌，但我有一首更加正嘅歌同大家分享啊！ 系 1936年，查理卓别林咧就为佢部电影《摩登时代》作曲，咁啊呢首曲咧叫做 Smile 微笑，佢用呢首曲咧嚟衬托咧大城市生活嘅小人物故事啊！咁喺贫苦嘅生活里边咧，证明人间有爱，同埋咧看似绝望嘅处境咧，黑暗中咧发放人性嘅光辉啊！1954年，美国歌手 Nat King Cole 为 Smile 咧加入歌词，从此咧就成为经典英文金曲啦。而 Michael Jackson 咧生前话过 ，Smile 系佢一生咧最中意嘅歌曲。而最尾嗰两句歌词咧就话啦 ：You wi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只要你微笑，你会发现生命系值得嘅。Nat King Cole 嘅 Smile。希望大家喜意， 希望大家就从此每一日咧都笑多啲 smile 啦， 系啦，咁啊唔该晒 Dan 啊，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ll just smile.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系啦，咁以后每日咧都要对自己系微笑啊，笑多啲啊！好，听日翻嚟咧会有崔博士啦，会讲下一氧化氮对三高嘅好处。咁啊，听日同样时间5点到6点半，清晨省理再见，拜拜。